欢迎收听走街串巷，在这里你将听到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城市生活的故事和分享。 大家好，我是董董。 嗨，大家好，我是三火。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播客， 名字还没有定。 走街串巷的第一期，我觉得这个名字可以。 我们刚才在遛狗的时候讨论了半天要叫什么，但是还没有定下来，所以 在这边 先录了再说 好吗？ 对， 就叫录了再说。 录了再说可以，那我觉得可以。这个播客就要录了再说。 哎，这个好好，我的天哪！ 它也不是不扣题吗？也可以 录了再说。 对，就因为我们现在在董董家的客厅里，然后我是放寒假来这边赖在他家白吃白喝，四天半夜不走，然后。就因为然后他在蒙特利尔，然后我们特别喜欢，我来了这两周特别喜欢蒙特利尔这个城市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们也在很多地方都住过，但是这里真的很舒服，所以就想记录一下，然后分享一下就是在不同城市去生活是什么感受，就不是作为一个游客，而是作为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或者作为一个外来者生活在那里会有什么样的体验。突然变得好正经哦。 然后我就打算在这边谈一下体验。 对， 然后我现在是在蒙特利尔住的第七个月，大概 这么久了吗？你是 六月 来的 底来的。 我现在一月，对，现在是2021年第一天。 对，对，大概有六个月。 来讲一下是为什么搬到这里，然后在搬到这里之前你都在哪里？ 我搬到这里是因为我在上一个麦吉尔 Master 的项目，然后我在搬到蒙特利尔之前在波士顿住了8年，然后在那之前我在北京上的小学初中。 那你住在这边就是日常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就是每天上学？ 所以我这个 master 项目大部分在实验室做实验嘛，所以的话一般大概要10点，至少10点前到，然后3、4点结束。我听起来好轻松啊。但其实说实话就是这样，就是挺轻松，我每天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实验室民工。 对，真的就是 每天杀一杀小白鼠。 对，我就是实验室的一块砖，哪个实验需要我就 往哪里搬， 哪里搬那种。 对，但他很酷。前两天我跟他的那个实验室在一个医院里面，就是他们就相当于是医院的一部分。然后，我去看了他们养小白鼠的屋子， 是不是还挺震撼的？ 对，就很壮观。就是因为你可能适应了，但是我第一次去就是，天哪！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相当于像宜家的货架。它有几面墙的货架，然后每个货架上都是就是塑料盒子，就是它比你可能就像小时候养金鱼的鱼缸那种感觉，但是很大，然后每个里面都有很多小白鼠，然后上面你说它会自动去喂它们， 就是每个笼子里都放好吃的，然后水是在侧面的，有一个管子连着一个一个笼子，就是就基本上是一个浇灌器，然后就是像正常松仓鼠 去喝水， 你顶一下它就会出水， 就但它是连着的一个系统。 对， 很酷。然后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每个笼子的那个小白鼠上都标了他们的实验那些代码什么的，对，就是它会有什么变量组参照组， 对， 挺可怕的。对， 这真的跟你在就电影里看有些事就挺像的。 对，而且我还亲眼目睹并且拍摄了他解剖一只小白鼠的全过程，因为他需要那个他的 小宝宝。 对，就老鼠妈妈的宝宝。对， 其实相当于你给他妈妈做了一个剖腹产。 对，但是就是太早的剖腹产。 没有，就是我给你看的那个是早的。 哦， 但是我也做了，那是 真的剖腹产。 八天、 哦、 不是八天的，那你看的那个是八天的。 嗯， 然后就是我还做过13天的。 哦， 在那个你看的它是一个扁片对吧、 嗯、 那个真的是一个球，就是那个、 哦、 它就这么大， 它是像一串一样，然后里面一个一个都是球状 的、哦、对的， 就很神。那个是脐带吗？相当于就是你拉出来的那 一 串、嗯、对， 就是 uterus horn、 哦、 就是它有那么多个子宫。 哦哦、oh, I see。 嗯， 对，但 anyway 这就是董小姐每天干的事情。 嗯， 那你大概这边每天开车去？ 哦、oh, 对，我是每天早上开车去学校，然后去实验室、 嗯、 然后实验室离我住的地方大概10分钟。但说实话我就不太好意思跟人家说我开车去，因为没有人开车去，大家都坐地铁去。因为就其实开车就挺贵的，然后嗯， 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车，也是就是因为在美国就习惯了。 也不是习惯，就是我碰巧选了一个我没有办法以任何方式去学校的地方。 哦、嗯、就是对，就像他现在住在一个铁路前面。 对， 就是一个还算比较郊外的地方吗？ 就也不算特别郊外，就真的其实离市中心很，就它就是它离市中心很近，但它是一个交通死角。 哦， 就它离地铁站最近的大概要5-6分钟、 嗯、 开车距离 车，嗯， 然后走路的话就基本走不到，然后你最近的公交车站也要走10分钟，然后最近的那叫什么火车站，就你边上看到那个轨道、 嗯、 有那个火车站的话是要走路也10分钟。 嗯， 嗯，但就不得不说这个就是房就是位置怎么说，就出因为出门是个铁路，所以就是你每天走出去，像我帮他遛狗的时候就觉得像在一个电影的那种场景里面，就你知道那种电影文艺片，就是一个人遛着狗，然后走在夕阳下，然后旁边是铁路咣当咣当过去，就是是一个这样的感觉。而且他门口很厉害，他门口是一个单向街，就是一个单行道，那所以就是整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很漂浮的状态，就还挺神奇的。 对的，我觉得这就是我刚来特别接受不了的原因，你有点感觉你在 middle of nowhere。 嗯， 然后呢当时我真的因为我也是刚从波士顿就自己一个人开上来、 嗯、 然后这个感受是挺真实的，你就真的逐渐再来一个就是你感觉特别不安全的地方，就你没有安全感，就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不熟悉的、 嗯、而且语言也不一样，因为 语言对真的、 嗯、 我看到我刚来点麦当劳看到他麦当劳都会法语的时候有点崩溃。就这是我唯一熟悉的东西，他还变得陌生了。 对，而且就直接一路开上来，然后路牌就慢慢从英语变成了法语。 对， 嗯，哎，这边除了麦当劳连肯德基都不叫 KFC， 叫什么屁。 对， 那个肯德基怎么来着？ PFK， 那他的这里的肯德基叫 PFK， 就是因为他们为了保持自己城市法语的主要地位，所以所有的这种全球连锁的品牌到这里都必须有一个法语的名字，但是麦当劳是唯一一个成功留着麦当劳的。 就是 KFC 正常英语不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吗？ 就他的法语名字就完全一个意思，他非要翻译成法语，就是 Polish Fat Kentucky， 就是他一定要法语的顺序说同样一个事情。哦，真的好矫情啊！我的妈， 对，然后这边的就是所有的餐厅名基本上都是法语的，然后就导致我到这里第一天晚上去吃一家韩国料理， 嗯，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读出来那个名字，就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家餐厅叫什么。 对，我也不记得。 对，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你只知道在这个城市那里有一家餐厅，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说出它的名字，因为我们还都不会法语。好，但是就是说这个地方虽说在一个就是很悬浮的一个地理位置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面是铁路，背面还是一座小山坡，就是然后山坡上还有零星的豪宅。 这是一个好的风水，这样风水好吗？ 我不知道，我来帮你看一看。 我突然想，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水挺unique 的， 对对，就是感觉它是一个肯定会代表着什么，就山呀、铁路啊什么的。 而且我你不说我都有点忘了，铁路是就有些人很喜欢听，我觉得铁路很浪漫。 对对对，我觉得我就有一点，所以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位置就是很好，因为而且它家在第一层是落地玻璃窗，就白天你拉开窗帘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街上。意思同时，因为你窗户正面的铁路是一个低下去，有点像一个河堤的感觉，它是在地平线下面的，所以你的视野特别的开阔，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什么日落呀、夕阳啊，就还挺浪漫的。对，但是这个地方离市中心其实又还都蛮近，因为出门铁路旁边就是高速，然后算是高速，反正就是快速路，然后到市区主城区就只要12-13分钟的样子。 它有种对闹中取静的那么一小的地方。 嗯，但是你还是想继续在这里住下去吗？还是你说因为大家都坐地铁上班，有想到搬到城里吗？ 我就是懒，就是不是就是这位真特别不方便，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就是宁愿多付那一点钱，我有点懒得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我一件一件拼起来的，我现在腰都快断了。 对，一个人来这边，然后 对，就我一个人开车从波士顿上来，然后呢，当时美国刚到加拿大的政策就是说，你到了之后要 self isolate 14天。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家里就家具都还没有组起来，所以就是我就一个一个拼起来的，所以我特别不想把它拆散，或就我特别再也不想经历那件事情了。 哦，对对对，因为一个人就在这边搬家也很麻烦，而且有车搬家也不是很好搬，车里都放不下。 对对，就肯定得请搬家公司，如果要搬的话。但其实这个公寓有好处，就是挺多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公寓都不让养宠物的。 嗯， 然后 对对对， 现在刚才跟我对视了，我说不让养宠物吗？ 所以我他现在在来加拿大以后养了一只，来介绍一下 小狗狗。好啊，租客是一只玩具奥木，它真的长得挺好看。 对，它长得真的很好看， 就是美丽的， 直到它对你张嘴大口呼气。 对， 嗯，是一只有口臭的貌美小狗。 我觉得我们把它做就头上吸引蛮多人。 真的，那在这边遛狗很方便。 对，出门就可以。嗯，哦，我很好奇你觉得甜到浪漫的点。 这个很难，嗯，这是个好问题。就是首先是他的声音，我觉得， 就咕噜咕噜， 就是因为铁轨就很神奇。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比如说你开车， 嗯， 你看到一辆车，你是不知道它会去哪儿的，它是没有方向的， 嗯， 然后并且比如说你 就用飞机去旅行，它也是一个很抽象的路程，就是它没有一个轨迹。 嗯， 但是铁轨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它有明确的一条路线，它有一个起点，一个终点，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知道这辆车是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去，相当于它把就是飞机啊或者汽车这种其实很没有轨迹的旅程变成了一个可以看到的东西。 嗯， 就是相当于它是一个可见的网络，把这个城市啊或者这个国家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东西。 我很想就承认这点很浪漫，但是路不也是吗？ 但是我觉得路就是有更多不确定性啊，就比如说你在你家门口高速路你可以下去，就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是这个站那个站，就是它就是一个太日常化的东西了，就是你可以走， 你 可以怎么 走都可以，公交车道 就像有轨电车，就比如说有轨公交，为什么会比公交车浪漫？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 它 有一个 出轨。 这也是一点，就是它很 predictable， 就是它让你在就是有一次确定性，就是你知道它一定会到达那个终点，就是有一些更更深层的寓意， 就是大家对 stable relationship 的向往 吗？哎，不知道哎，但是火车也会出轨啊， 但 火车也会分叉呀。 但是更 那更 stable， 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是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中有了一点确定的东西。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怀念小时候在火车上，就是回老家的时候会坐卧铺，然后火车就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就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很， 我小时候才坐过蛮多次的。 嗯，对， 现在想想那玩意儿好可怕啊。就是你真的就是在一个很 made of nowhere。 对。 如果那个火车在那儿真的停了你怎么办？ 对。就像僵尸围城，你真的旁边跑都跑不了。对， 啊， 对的。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就高铁就是其实就不太有当年坐火车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那辆火车就比较慢吧，就是那种时光很慢的怀旧感。 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很老，我记得那种70年代欧洲电影，他们在火车上录了，就是咣当咣当的一幕，真的就很浪漫。在高铁上录就感觉特别赶的慌。 有话快说，有屁话好。 对，就是 时间停滞的感觉。而且就是高铁，没有人会在高铁上看风景吧，就是 太快。 对啊， 好累， 就是你刚刚看见一个东西还没有看清楚，它就又从车窗已经走掉了。 你就真的像一直在看莫奈的画。 对，有点抽象的。 对的，就只有一个印象。我天哪，如果莫奈坐了高铁那也很容易，就是 所有的世界都是模糊的。 对，莫奈在那个年代这个年代画的叫速写， 印象派画家是从高铁诞生的。 对， 好，我们跑题了。但是就蒙特利尔，他的确因为刚才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在我们开始录之前，就它的确是曾经一个很重要的铁路运输枢纽吧。就蒙特利尔的地理位置，它是在圣劳伦斯河和渥太华河，它在两条河的一个交界处。然后其实它整个市中心在一个像一个小岛上的感觉。 我突然觉得这些古代城市突然选址的位置好奇妙啊， 都是在河流的交涉位置。 对，然后就是蒙特利尔最开始也是有原住民，然后在16世纪被最开始法国人殖民，当时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皮毛交易的一个枢纽，然后因为靠的河流加上后来发展的铁路运输，所以它其实在最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就加拿大最大而且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然后但是直到后来又有一大波英国移民，相当于他们是英法两国两个语言之间也引起了很多冲突。到1831年，因为这种大量的贸易基础的移民进来，说英语的人就逐渐超过了当时法语人，然后所以在政治上这两派势力开始争夺政府的控制权，并且最后造成了1837年有一个很著名的反叛或者一个反抗运动。然后最后这个就是他们叫爱国党，当时的是一个法语法国 origin 的党派输给了英国来的中产阶级，所以就是法国当时屈服于英国统治。然后这也造成了直到现在当你在一个法语区说英语的时候会有一种就你可以感觉到一种紧张感，到现在还有就是他们不愿意去给你说英语，也是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很复杂的英法历史。 哦，我想说一点就是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speaking in ChineseSomething. 我操，这句话怎么说？我为什么用英语说这句话？就是有时候我在外面走的时候， 嗯哼， 我宁愿说中文，我不是想说英语，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中文的接受度比英语高。 哦、 就是你说啥都行，你就不能说英文。 对，就是因为我们研究生，就即使最近几年，就是不是蒙特利尔，但是蒙特利尔所在这个魁北克省就是一个法语区，他们还有意向就是要投票独立。然后这个投票以一个很接近通过的票数虽然失败了，所以魁北克还是加拿大的一部分，但是这里的人啊文化呀、啊、包括可能街景都跟加拿大其他地方，就比如说其他大城市像多伦多很不一样。其实到1844年到1849年，就蒙特利尔一直是加拿大的首都，但是因为之前这边英法的居民对就互相矛盾不停的增加，然后最后英国的反叛者去把他们的国会楼在1849年给烧掉了，因为他们觉得英国政府给法国居民太多的补偿了。在这个国会烧掉以后，就决定去，因为蒙特利尔当地的矛盾过于严重，就决定去换一个首都。当时其实备选的有多伦多和魁北克市，但是最后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亲自选定了渥太华作为首都。那、渥太华大概离蒙特利尔有 一个小时车程 。那就是一个很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很小，就那边生活就是，对，那他们就去渥太华的人就行，就那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们在那生活就说就特别无聊， 对，甚至就是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学校碰见一个女生是加拿大的，我说啊、你在加拿大哪里？因为我朋友也在加拿大，他就说哦，就是你不会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直到后来，然后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他是渥太华的，就是渥太华其实是加拿大的首都，对， 这 是一个对，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但蒙特利尔还是一直经济发展还挺好的吧，就也是一直是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是在1900年代，尤其1960几年的时候，就是蒙特利尔的文化活动在世界上也都是一个全球的焦点，就包括当年67年的世博会，有很多现在很著名的建筑实验项目都是在那个时候蒙特利尔建成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建筑理论家富勒， 它当年的生态圈应该叫最大的一个球形结构的建筑，当时是作为世博会的美国馆建成，到现在还在保留的应该是像一个博物馆的形式，但它当时的概念就是融合人、自然和科技，就想去创造出一个人最近能最近距离跟自然结合的一个建筑环境。然后当年的世博会还有很多著名的，比如说弗莱奥托的叫这个叫 tensile structure， 叫抗拉式结构，是当年的西德馆。然后包括同期也是67年，但是应该不是世博会，还有一个著名的就是现在也可以算是明星建筑师萨夫迪，当年第一个从建筑学校出来的第一个作品叫 Habitat 67，它是一个相当于模块型的住宅建筑，当时的概念就是大概每一个房间每一个人它是像一个乐高一样层层叠叠错开的，像一个巨大的一堆盒子，以一种你无法理解的秩序被错落在一起，然后这样理论上来讲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最多的光照，然后有一个最舒服的挺就光，大概是当时是一个这样的理念。所以那个年代就是1960年左右到一直到1970年，就是蒙特利尔在建筑艺术和经济上面都是在一个全球很发达的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就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了奥运会，然后这届奥运会是史上最著名的超过预算的奥运会，你猜他超了多少？ 你跟我说，真的很不可思议。 蒙特利尔超了预算的720%，基本上市政府用了接下来的30年来还债，就可能从那以后就，所以其实来的时候，对，就是你走在蒙特利尔的街上会，它很重的就是那种粗野主义风的建筑，强的1960年70年代的建筑感，就感觉好像他们那之后也就再也没有建太多的新楼了，可能都是为了奥运还债。 对，就可可怜怜，但他还好，我觉得他最近有在复兴起来。 对， 就你能看到他街上很多在盖很新的高级公寓，然后蒙特利尔近几年房价也是暴涨，就是有点被炒起来了，就是挺好的，就你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在就是生气勃勃的发展， 生气勃勃的发展， 就是他又复活了， 终于还完了多年的债。 还有种就是得到一丝喘息，就有机会自己再发展发展。 对，而且这个还有就是当年为了奥运会建了蒙特利尔建了地铁，就是蒙特利尔的地铁值得一提，就是一个跟我觉得跟我之前你想象的北美会或者国外会有的地铁都很不一样，因为像纽约的地铁会很脏很臭，然后有老鼠横行，但在这边就不会， 就不知道为什么纽约不换地铁，我觉得纽约完全有钱换地铁。 对，首先这边的地铁很新，就是真的它的车厢特别大，而且每个地铁站它都像一个建筑一个艺术品一样，就是它走进去不像中国的地铁，比如说它会你安检在一层，然后去进地铁你要下到另一层去，而在这边的地铁相当于他乘坐地铁的那一层它是一个两层高的，就相当于你把中国地铁的上面那就是两层整个挑空都变成了你地铁候车的一个位置，就是它像就你甚至不会觉得你自己在地下，它像一个它的层高包括 有点像火车站的那种， 对，像火车站的层高，而且就是我们查过，他当年是每个地铁站都请了建筑师或者蒙特利尔的艺术家去设计的。 这好蒙特利尔。 对，就是就真的这里的文化氛围真的特别的重，然后就是所以你在坐地铁的时候每一站都是很不一样的景观，就比如说有红色的装饰，对，但是有的完全水泥的风格很重的那种建筑，当年建筑师的手笔。 我觉得我现在是哪儿，香港也稍微有一点，就它每一站那个 字会用砖那个小 哦、oh, 对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小的设计， 觉得每一站都是很 special 的，不是说它只是一站。 对、 嗯、 其实北京地铁有一些也都是有，但就感觉北京地铁它主要还是在装饰，就内装的层次、 哦、对对对， 但是蒙特利尔是真的就是它整个站包括是楼梯啊，或者是一些有地方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采光， 建筑风格都不会， 对，建筑风格都会不一样、 嗯、 对，而且因为它尺度很大，所以就感觉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挥，而且就不会感觉到很压抑。然后这边其实整体上感觉文化气息很重的地方，不像很多其他城市旅游著名景点已经就变得很相似，或者是商业街区都很一样、 嗯、 但在这边、 嗯、 其实那种资本主义的气息会很淡。 嗯，它很像一个 well developed 的文化小镇。 对，就是一个城市级别的艺术中心的感觉、 嗯、 比如说一个例子，我们第一天晚上出去吃饭，因为订的九点的餐厅，这边餐厅都营业到特别晚。 嗯， 因为九点吃饭我们没有地方去，所以在地图上本来搜了一个去酒吧打台球，但是在停车的路上就发现那条路上最亮的三家店是书店。然后这个书店很神奇，它在路的两边、 嗯、 就是路的对面有两个门户，这边有两个门户，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它都是一家，先走进了这边书店的一家，书店开门进去，第一个最靠近门的最高的货架，第一个因为它是按字母顺序排的，第一个上面是亚里士多德，整墙的书包括整个店都是哲学历史的书，当时就说天哪，但是因为我们它都是法语书，所以我们也看不懂、 嗯、 就只能读那些人名就惊讶，天哪，这真的都是一些很正经很传统的哲学书，竟然，而且当时店里还有蛮多人的、 嗯、 还有一对很可爱的情侣拿了半瓶红酒在逛书店，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然后对面的书店有一侧是全都是文学书、 嗯、 就是它有相当于有两个店面都是他们的，一边是文学，另一边是像儿童书绘本一样、 嗯、 就是有专门一个很大的区域是给孩子的，整个书店就是你感觉会很担心它要怎么营业下去，但是因为它真的后来开到了很晚，我们打完台球出来、 嗯、 整条街都暗了，但是书店依然很亮，就觉得他们应该在蒙特利尔还是 过得蛮好， 对，就是这样的书店竟然可以开得很好、 嗯、 就感觉、 嗯、 当时就感觉啊，这真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 对，它会让你有种活在那种欧洲的老电影的感觉、 嗯、 就里面那种浪漫，就是说大家真的很想去维护它， 对， 就是书店开到很晚的这种浪漫，大家会愿意用花时间花心思去维护它， 对， 就我觉得包括那个大橙子那个大橘子 哦， 那个地方也是，就是大家在小心的去维护它的生意，就是不希望它消失。 对，这个大橘子就是另一个就在蒙特利尔很惊喜的发现、 嗯、对， 就是叫一个大橘子，它有点像就是其实像一个路边的快餐店，高速路上会旁边会有的大的你开车去买的快餐厅，但它整个的形状是一个大橘子，就 我开始看到觉得挺傻逼的是吧就我觉得就它就像那种刻意做的那种欢乐谷边上的那种大雕塑， 对对，就像建筑里面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就是 The Duck Shed， 就是说你卖鸡蛋或者卖鸡就做一个鸡的形状的楼，那样就是它很直接很 symbolic， 就告诉你我这里就是卖鸡蛋、 嗯、 它就像一个这样的真实例子。 对，我记得就我，你知道上海有一个地方叫东方绿洲吗？ 嗯， 就小学去那里军训，就是它什么，就非洲馆就是一个大象，它那个宿舍楼就是一个大象，就真的是大象形状，就是里面 哇，好傻呀。 对， 就是特别呆， 但其实它又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对，但就是它那个建筑形式已经停留在那个时代， 对， 现在人不会这么做。 对，现在可能在做一个新的建筑，然后做成网红，做成一个大橘子，就有一种很噱头的感觉。但是就是这整家店你进去以后，它有一种那种比喻来讲，就是有一种像你进了一个国营餐馆的感觉，就是那个年代感扑面而来，就是它 像是一个北京那种卖馒头的窗口。 对，就真的就是这个大橘子下面，其实它里面就是很小的一个屋子，你从一边进去点餐，另一边出来，然后就是卖一些。 它夏天没有那个 shed。 哦，就是夏天是冬天才 对， 哦，夏天它就直接相当于开放的。哦。 对, 对，那会更有感觉一点。对，就是他卖的就是像热狗啊、汉堡啊，然后但是他最有特色的是，就是为什么他是橘子呢？就是因为他卖一个很神奇的橘子汁， 对，橙汁， 对，神奇橙汁。就是他第一次跟我说去喝橙汁的时候，我买来以后，我们两个买了一大杯，就是像当于肯比国内肯德基麦当劳最大杯还要大的一个杯子，我们现在手里就拿了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又去了一次，然后它味道很神奇，就我第一次喝的时候说实话 不是很喜欢， 不是就第一口喝进去真的不是很喜欢，因为我以为会是就是一个橙现榨橙汁，我以为就是一个这样的店，但它 很甜， 对，它很甜，它就像橙汁里加了奶油， 嗯， 这么听起来很难喝，但是真的是一个很让人上瘾的味道，然后后来就一大杯一晚上都喝完了，是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只有蒙特利尔才有的一个东西。对，而且那里就是每两次我们去两次都有很多人， 嗯， 因为大家都很愿意去， 它很 overpriced， 超级 over， 对，就它作为橙汁和汉堡都特别的贵， 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点很浪漫的，除了它本身是一个橙子， 嗯， 丑萌丑萌的这个点之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它有点像那种停车场那种影院， 嗯， 就你所有的车都对着那个中间的大橙子停， 嗯， 然后呢你买完东西你就在坐在车上和你的 date 聊天， 哦， 然后看着那个橙子，它 to some extent 就是一个就是 对像一个 spectacle， 就是一个景观去给你， 嗯， 对 的，对， 他这么说就今天还真的注意到他每个车位都是圆形的对在橙子的，而不是那种一排一排在边上， 对的，是一个发射型， 对的，那个橙子就像一个大舞台一样， 真的， 也很浪漫。而且它旁边还有很多细节，就是它的旁边有一个单独的路边小招牌，是霓虹灯的一个橙子的切面泡面，然后包括它的大就中间的大橙子跟周围的路牌还是广告牌，上面还会挂那种 小 彩旗，就像那种电影里马戏团里的那种彩旗， 嗯， 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那你这样说的话，它那个橙子的那个霓虹灯牌，它一闪一闪的，特别像有个兽在 哦，对对对， 就是， 就整个是一个很特别美妙的地方，你觉得很适合约会。 超级适合约会。 那你说你觉得蒙特利尔很多地方都很适合约会？ 对，就是蒙特利尔是它真的很穷，就感觉最近几十年没有盖新的房子了。 嗯， 但是它保留了那种就没有统一 mall 的那种，每家店都还有自己的特色， 嗯， 就没有一个就是开了很多 chain store 的餐厅， 嗯， 所以它每家 restaurant 都很 unique。 嗯， 就它不是一个到哪里都觉得一样的地方，就像感觉国内现在很多餐厅就是在一个商场火热，所有的商场都是那个餐厅，但是这边就因为它没有感觉没有机会得到那个扩展，就是每一个餐厅都还保留自己那个小小味，像有点像日本， 对，有一点这种程度。而且就是我们当时去了一家很火的法餐， 嗯， 就是晚上九点吃的那次，就是它的味道真的很不错，而且 这家餐厅首先它很黑， 那应该是一家 的餐厅叫我的小兔子， 嗯， 然后它真的就是能看出那种就是这边人很随意，真的不在意就是摆盘啊什么，你能感觉到它的服务就是服务生特别的懂，因为他一道一道菜你点出来，他不是说先给你上前菜再主菜再甜点，他是会根据你点的几盘去给你搭配上菜，就是他会把你点的味道可以符合搭配的他会给你一起上，并且会给你配酒啊什么的，就是真的他的细节和味道都做得很棒，但是他的每一盘菜在上来的时候都不会让你有想照相的欲望， 哦，就他就随便给你扔在上面， 现在真的一点摆盘都没有， 但是真的就觉得那儿的服务生他有点像是一个你特别 trust 特别会做饭的朋友， 对， 就是他的 taste 不 old fashion 但是真的很新颖，就像 对 第一次喝到喜茶的感觉就是 你第一个作为北京人喝到喜茶、 哎、真的就觉得特别就懂我的点， 嗯，对对对， 就是他给你配的白葡萄酒不会是那种特别就 old fashion 的那种牛排馆给你 配 的酒的味道， 嗯，我们当时还喝了一个，他当时我们点了一个鸭肠配就是鸭心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主菜，嗯，还有一个沙拉一起上，他给我们配了一个德国的苹果酒还是什么， 嗯， 就是 有点忘，就很 fruity 的一 个，对，是一个很 fruity 的 wine， 它叫 wine， 但是它的那个瓶子就很酷，它是正常的酒瓶的两倍长， 哦，嗯， 是一个特别长的瓶子， 哦，对， 对， 那个， 对 对 对，然后就是感觉他们有很多这种，嗯，很用心，很小众，然后但是，很绝的一些选材，而不是说啊，给你配酒推荐贵的呀，或者是推荐一些多么名贵的酒，而且就是他们那些很特殊的小心思， 对，就他有种他发现了小众好物的感觉就是他每一道菜就是一个感觉有点小众但就又很好吃，恰到好处的好吃， 而且就是或者有一种你去别人家里吃饭的感觉， 嗯， 因为他就整体氛围就很轻松， 嗯， 对，没有摆盘，一点摆盘都哦。但是说到这里，一定要说他最后的蛋糕， 蛋糕有摆盘的。 对，那个蛋糕真的是在蒙特利尔吃到的最好，就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蛋糕。它是一个荞麦蛋糕，然后首先这个蛋糕它不是一个很甜的蛋糕，就这边的甜品做的都很香，就 超适合亚洲。 对。就是它不会是那种死甜死甜的扔给你， 嗯， 就它很 balance， 比如说这个荞麦面蛋糕它里面有两种夹心，一种夹心是caramel 和 hazelnut， 嗯， 就是 焦糖榛 子，它焦糖苦味会重一点， 嗯， 就是会有那种熏过的 焦焦的 味道， 哦， 对，就比起糖葫芦那种纯甜它会更焦一些，然后还有另一层是 sour cream， 就是 cream cheese， 就很 fresh。哎，不会，那不是鲜奶， 就是有点 sour cream， 就是有点 咸咸的， 对，咸咸酸酸的感觉。就它不是就是甜奶油， 嗯， 然后就整个蛋糕也是裹在这种就是咸奶油中间的。然后它最甜的东西是外面插的那个。 嗯， 蛋糕外面插满了那个片片，这个片有点像就是吃冰激凌的那个甜筒，但它那个材质，但它做的极薄，然后很甜，入口即化的感觉，插在蛋糕的外面， 它很像一层焦糖， 对，有点像焦糖，但有点饼干的那个质感， 对 对，然后所以就整个味道的，就是特别的。匀称在你的嘴里，就是它最甜的部分反而是它就是最快转瞬即逝的那个 moment， 嗯， 然后里面的蛋糕真的会有那种荞麦的一种 粗粮， 对，粗粮或者麦子的味道，就不是那种， 嗯， 就没有一个东西是那种死甜的， 嗯， 都是 就是每个味道都很清晰，但是在你嘴里它们又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天哪， 好像又做一个美食节。对，好想它。就在我们来的第一周吃了一些餐厅之后，然后就后面因为疫情最近也在越来越严重，到现在在跨年前一天政府 加了宵禁。 对，而且是10点的宵禁，就是你10点以后不能上街。 对，就是说你此时此刻你在一个车里都不可以。 对， 就是你就不路上就没有车，现在真的就一个车经过的声音就听不到。 对， 好可怕。 所以就是到了2022年最大的感觉就是魁北克感觉整个城就空了，并且今天早上我们去找了2家甜品店，本来都想了很久要去吃，结果发现他们都放假到了1月14号，从1月1号放假2周，就现在整个城市已经进入了一种休眠的状态， 空城。 对， 挺可怕的。 嗯，但是就感觉大家应该也都回家在过，就是暖暖和和的待着，没有人工作。 天哪。 然后与此同时这两天的雪场都被订满了。 嗯，对，就大家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然后你他有 curfew 之后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 对， 就只能去滑滑雪。 嗯，但是对， 商店也要关了。 对，但是这边的人好像也很 OK。 嗯， 就也没有什么抗议啊什么的，就在 对 很喜欢安于家庭生活。 那与此同时这边的家庭生活就是结婚率超级低。 哦，对。 你要不要展开说说 啊，你来吧，我想。 就是我有听说这边的结婚率是15%。 嗯， 就是反正，然后我会发现，就是我实验室有一个 research associate， 就是等于说他大概40多岁，就是他在我们实验室帮忙，他就是跟他老公有2个孩子，但是他们就只是 common law partner， 就没有真的结婚。 嗯， 但是就挺奇妙的，就因为主要是我听说是因为这边 common law partner 的你享受的待遇是和结婚一样的，就社会福利方面不会有任何差别。 哦，对，我现在查到他说在相当于 common law partner 叫普通法伴侣，就是说伴侣在加拿大只要双方同居1年以上并且像夫妻一样生活，就可以视为你们已经结婚了。 就我们这样住下去1年就基本上可以公认结婚了。 对对，但是和婚姻一样加拿大只认一个同居伴侣。 哦，那他们还没有那么开放。 嗯， 不能认。 你想跟 什么？ 对，跟3个人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对，然后好像我刚才还看到了一个数据，的确是说，近2年有60%的人，就是相当于这种概念上结婚的人选择了 common law partner 而不是真正的婚姻。 嗯，就挺方便的。就其实因为与此同时我们实验室还有一个男生，也不是男生，他也是原来在我们实验室的postdoc， 就等于说是一个博士后，然后呢他现在去了另外一个 lab， 然后但他还跟我们关系很好，他就讲他最近在跟他老婆离婚。特别搞笑，就是他老婆是我导师老公的学生。 嗯嗯， 然后对，但就是导致 他们的离婚 就特别困难，他们需要去法庭就打官司。然后呢他那天就说啊，就考算吧，就结婚离了。就是因为就他还要开 party 什么，他就因为这个离婚的过程太痛苦了。 对，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稳定的婚姻制真的有很多它的弊病，就是尤其是在 啊， 又稳定的婚姻有很多弊病，因为就是其实你无婚姻无外乎是，我感觉我会有一些危险发言。 没事，你讲啊。 我们怎么说什么？ 婚姻的价值。 哦，婚姻的价值，婚姻有什么价值呢？ 我觉得婚姻的价值都是社会价值。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 common law partner 很好啊。 对，就是其实他们可以享受你所有要的公民权，就是你们有互相的一个承诺。但又不像婚姻法，就其实是不是他主要意义上就是他是法律上的伴侣，但是他不牵扯到更多的财产问题。 哦，对，应该是。 对，所以就其实 适合普通人结婚。 对， 就是你也没有那么多财产要分。 对啊，就是而且就是相当于你还是两个比较独立的个体，就是法律上互相依靠。 你应该挺喜欢这种关系的。 对，就是因为我很不 get 到结婚的点，就是除了经济原因，就是我不觉得结婚可以给一个人带来任何的保障。 对， 就包括你说结婚了也不一定有个稳定的家庭，因为离婚率也在一直上升啊。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嘛，就是他愿意跟你结婚，就是他愿意 把你勒死。 不是，他愿意做这个 commitment， 我觉得。 嗯，对。但与此同时，对，但与此同时，就的确，就因为现在大家的遇到的人都更多，就婚姻变成了一个形式感很重的东西。 嗯 嗯。好，说到婚姻，但是就是这点很。也不是很矛盾，就是很就是说蒙特利尔的确是你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情侣的地方，就是大家就是结婚率低，这点并没有妨碍大家恋爱和生活。 对，我觉得蒙特利尔是一个挺浪漫的城市。 嗯， 就结婚这件事情就是不浪漫。 嗯， 哎，我刚才是不是说结婚很浪漫，然后现在又说他不浪漫？ 对。 做 矛盾， 我好做矛盾，但是好吧，就现在这样来说的话，结婚也是一件，就如果你只看到结婚的社会价值，它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但约会这件事情就很 purely， 就只是 对 大家开心就好。 对，就是你有这种制度，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更加鼓励大家去恋爱，或者那和生孩子吧，因为就是。你没有了这种更强的 commitment， 就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需要去维持的东西，而不是说就是总感觉如果是结婚你有一种啊我把婚结了这件事情就完了。 嗯， 就是那以后就相当于它变成了一个你生活中的默认值，就你不会再去在意或者维持或者去经营它。 嗯， 但是因为作为这个 common law partner， 你还是一个就是更松散 的 不稳定的契约关系，反而就是会刺激你们会一直去 想去 impress 对方。 对，就是其实你像一个长期的男女朋友或者同居合约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有那一种基于稳定和不稳定中间很暧昧的感觉。对，就这么想想还蛮 浪漫。 对，蛮让人期待的。比起一段婚姻关系反而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吧。 你觉得蒙特利尔人是不是挺好看的？ 嗯，对，但是就像你说的，有可能因为现在 大家戴口罩 COVID， 大家都戴口罩， 大家口罩上面都是浓眉大眼， 对， 就是很 attractive。 对， 真的，而且就是各个人种的浓眉大眼，它不是很就是单一审美的那种，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好看的点，有点像他城市里一个一个店，就是 对，就是 每个人很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穿的比较有特色，就是而且街上大家都感觉还是打扮过的。 对 对， 就特别就打扮不一定说限制于就是化妆， 对， 是大家讲穿衣是有特 点，对，有特点的。对， 有找到一个就是很地道的中餐。 我觉得主要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地道的川菜，我觉得广东菜这边好像还 OK、 哦、 就是我们去那茶餐厅感觉还挺 对对那个还 OK 还 OK 嗯 嗯, 嗯， 对，但是在这边就是超市，加拿大的华人超市真的是东西好全，就是你进去以后就像进了一个哇百货商店一样，就是里面甚至这边有卖活鱼的， 嗯， 就是因为美国的亚洲超市或者美国超市它可能是法律原因或者什么，它就没有河鲜，或者就所有的鱼都会是冻的，但这边真的可以有新鲜的鱼，就像国内的 小鱼缸 菜市场里，对对对，有鱼缸的那种，而且就我们甚至去的都不是就是加拿大最著名的那个华人连锁超市、 嗯、 就只是家边上一个很小的亚就是 也不小 不小就是不知名的亚洲超市，然后一进门就是门口一箱落的就是日本的白色恋人， 嗯，拉紧跟时代脚步， 对，而且就这边的就是亚超可能跟我觉得比国内的超市都让令人激动，就是因为它有基本上亚洲所有各个国家的食材和种类都会有、 嗯、 就中国南北方的酱料啊、 嗯、 日本的酱料鱼，东南亚的鱼露，甚至就是印度的香料， 对， 它都是全的， 就很 diverse， 对， 就比你在北方一个， 对， 我觉得就北京普遍的超市都挺， 就甚至在国内你都不会找到一个实体超市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列的这么全， 对 对， 但国内也有淘宝， 对，就是 也挺方便的， 都是现在都是网购， 但其实你其实说很多东西不摆在我面前我不会去试它， 对的，就是你在逛的时候就觉得、 嗯、 哇有一种 对 逛博物馆的感觉，就是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就是有点世界世博会， 对， 小 小 的 小 小 的食物世博会，还有城市。那就你觉得这个近一点，你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你愿意长期住下去的城市吗？还是 我觉得就是啊，这个事情就有点 personal， 嗯。 就是说如果我 不考虑你的比如说伴侣在哪里，就是对于个人而言这会是你未来比如说居住城市的备选之一吗？ 就是我觉得你要喜欢在蒙特利尔住下去，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就是你我需要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甜甜的恋爱， 嗯，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你走在哪都会被撒狗粮的城市，所以就谈恋爱你有点就是让你觉得很难受， 很难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 对的，这句话是魁北克的人真的很喜欢说法语，就是他一定要让你说法语。 对，而且这边的问题就是，比如我们那天去一个其实也不算郊区的地方去买滑雪装备， 嗯， 然后 那还是一个中国城， 对，它还是在中国城附近，然后它就是店员出来就直接跟我们说法语，问我们要买什么，然后我们说不会说法语，他就说了两句英语，但后来还坚持用法语跟我们讲话，我们全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就是这边的问题，就比如说甚至我觉得在法国如果是一个亚洲人，大家就知道你会是游客， 嗯， 所以就可能会跟你说一两句英语，或者是知道你是听不懂的。但这边因为本身就有一些亚洲人口， 嗯， 所以他会默认其实你是亚洲人，你也是当地的，听得懂法语的。 对的，而且我来这边最大的文化冲击是，当时我在 lab 的第一天，我后面有两个亚洲男生，他们在用法语说话，就这个画面特别 mind blowing， 就是说天哪，就是一个文化冲击打在你脑门上，你知道吗？就是。 就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事情，就像你在看一个亚洲电影，不小心打开了法语的 subtitle， 就不是 subtitle， 就是法语的音轨。 对，就是毕竟我们就多年在国外，也是生活在一个英语国家，就很少去接受可以双语言，但是是一个不是英语，是中文和另一个小众语言， 尤其是法语。你想象到说法语的人，他就很白，他不像说英语，英语其实还蛮多， 就其实 尤其是美国的整个。 这也是因为他的殖民意识，就他其实说的人很多。好，最后作为结束， 嗯， 问你一个，嗯，你在这个城市目前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在过去来的七个月里，或者没不一定美好吧，或者最深刻，或者是让你对这个城市最深的回忆。 这个不能在节目上播。 那可以播的最深刻的回忆呢？ 可以播的最深刻的回忆就是应该是我实验室的另外一个印度人，他过生日，然后那就是一个就是典型的蒙特利尔的，就是夏秋天就稍微有点冷，他又不是现在那种好冷，然后。就他过生日我们就去了我们前天去的那个农贸市场、 嗯、 然后那块就会卖冰淇淋，他边上有摆摊卖 donut、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河边给他、 嗯、 就那个 market 边，然后他也碰巧坐在一个河边那边上给他就是切了生日蛋糕，然后我们去了那个河道上面有一个船坐的酒吧， 嗯， 然后就你就是坐那个酒吧就是在一个船上，哦，他特别搞笑，他厕所写了就说你不能拉粑粑，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船，他的system不是很好，就是我当时特别我不认识法语，他上面都是法语，他叫 no caca， 我然后我当时一直不敢进去，因为我一直以为那有人，因为那灯一直亮着，我就问了就是我们实验室那个 research associate， 我说 no caca 是 meat。是不是意思是里面有人，他说不是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牌子，你在哪里看到的，然后我说就在你后面呀、啊，就在那个厕所上，他说就那就是不能拉粑粑的意思，然后我后来去了，他就真的是很那个卫生间真的不能，就他真的很小，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船上，然后它就是一个船改造的酒吧，然后就是晃晃的，它就会像一个船的水里有它的起伏、 嗯、 然后 回到前面就像在火车的感觉一样，就是那种慢腾腾的，然后摆一摆咯咯咯哒的感觉， 嗯，就那一个下午我还印象挺深。嗯， 我看看，我刚才 你，我很好奇，你目前为止待这么几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是哪一个？ 嗯，一个 moment 是这边下大雪，因为很久没有体验过大雪了，也没有很久吧，就是我还蛮喜欢下大雪的。我觉得大橙子我也印象很深，还有一个可能没有提到的，就是我觉得这边的夕阳很漂亮。 我觉得跟北美的夕阳没有太大，我就波士顿也会有很好看的夕阳、 嗯、对，但是就是一个 moment 吧，就那天去遛狗、 嗯、 然后正好赶上夕阳、 嗯、 就是因为又回到最开始说的铁路，就是出门沿着铁路走、 嗯， 整个过程相当于铁路夕阳，而且你可以看到东西两侧都可以看到，就两边的天是不一样的颜色、 嗯、 就东边的天东升西落，哦，就西边的天是那个太阳余晖，就是你可以很火、 嗯、 就很亮，能看到那个光点是橙色很浓，但是西边的天是那种淡粉色， 嗯， 然后还有云。 然后在铁路上面。 Route 15 South, Highway 20 East, Pont Champlain, Toronto.